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扈丽萍的散文老北京曾经有哪些狗地名。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改编的戏剧故事。 今年是戊戌狗年，今天是我们的节目在春节后第一天恢复播出，在这里要祝愿所有的朋友狗年吉祥，事事如意。在北京数以万计的地名中，以生肖做地名的并不少见，但含有狗字的却极少。其实历史上北京和狗有关的地名也曾经有十几个，后来多因为不雅而根据谐音改了名，如狗尾巴胡同改成了高一博胡同，瘦鱼摆胡同，打狗巷改成了打鼓巷。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一起通过扈丽萍的散文《老北京曾有哪些狗地名》了解这段历史。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老北京过去不少走向弯曲的小巷被称为某尾巴胡同，如侯卫胡同原来叫侯尾巴胡同，杨威胡同原来叫杨尾巴胡同，朱尾伯胡同原来叫朱尾巴胡同。民国时期实行户籍门牌登记制度，各种尾巴胡同由于听上去不雅，大多都根据谐音改了新名。狗尾巴胡同在清朝朱一新撰写的《京师访巷志稿》曾收录有九条，现在仍能觅到痕迹的瘦鱼摆胡同和高一博胡同原来都称狗尾巴胡同。瘦鱼摆胡同位于复兴门内大街北侧的笔管胡同东边，呈东西走向。所谓寿与百，是由给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长命百岁演化而得。高一博胡同位于太仆寺街和力学胡同原李阁老胡同之间，弯弯曲曲呈南北走向。此外，在丰盛胡同和兵马司胡同之间原来也有一条狗尾巴胡同，后来改成了高博胡同。而并不是因为曲里拐弯的形状而得名的狗尾巴胡同也有一个，即位于天坛西北角西半壁街南边的狗尾巴胡同。这条小胡同曾是龙须沟一条支流的尾端，形成街巷后称狗尾巴胡同，后被叫成了狗尾巴胡同。1965年，狗尾巴胡同、后沟沿、草帽胡同、天顺胡同、小沟胡同与兴隆街合并，统称西草市东街。老北京有很多叫打狗巷的地方，多因早年间街巷内设打狗杀狗的作坊或狗肉铺而得名。明朝的京师五城方向胡同集和清朝的京师方向志稿共记载有五处叫打狗巷的地方，但如今大多都只能在老地图上寻觅了。比如位于和平门外的打狗巷，北起香炉营头条，南至香炉营五条，胡同呈南北走向，明代属宣北方。1965年整顿街巷名称时，谐音改为大沟沿胡同。位于崇文门外的打狗巷，东起北五老胡同，西至阎王庙后街，清称打狗巷。 民国初改称打鼓巷。还有一处打鼓巷位于法华寺街东侧，因为当时这一带有不少乱葬岗子，野狗很多，附近居民为了自身的安全不得不组织起来打狗，所以留下打狗巷的地名。清光绪年间，这里因为有一个小土岗，改名叫南岗子。清宣统时又改名为北岗子和南岗子两条胡同。1965年，北岗子把原李家坡并入，改名北岗子街；南岗子把原岗子胡同并入，改名南岗子街。老北京还有不少含有狗字的地名，都有一段轶闻或掌故。景山西街曾经有条狗鹰胡同，据传形成于元代。狗鹰为何物，未见记载。民国后谐音改成高卧胡同，据传其名系附会元安高卧的典故。后汉书《元安传》记载，东汉汝南汝阳，今天的河南商水西南人元安，没有发迹时，有一年洛阳下起了鹅毛大雪，很多人外出乞食，唯独元安僵卧在家里。洛阳县令按户巡查至元安家门，见他贤能，就举他为孝廉。后来元安相继担任阴平长官，任县城令，后世常用元安高卧指身处困境但仍坚守节操的行为。 明代东单路口东北侧曾有个羊狗头胡同，据传因胡同内有一杨姓山东人经营的淮启炖狗头店铺得名。淮启炖狗头即以淮山药和枸杞为辅料炖制的狗头，有补中益气、温肾助阳之功。明武宗朱厚照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帝，整日沉溺于酒色，于是有人向他进言说狗头肉有回阳救逆之功效，正德皇帝信以为真，便令人到京城寻找经营淮启炖狗头的店铺。大太监张勇很快发现东单路口有家店铺的淮启炖狗头很有名，遂让掌柜的精心炖了一锅，装进瓷坛中带进了宫里。正德皇帝品尝了之后倍加赞叹，特赐两道腰牌作为出入宫之凭证，令掌柜的每隔一日送一次特制的淮启炖狗头到御膳房。此后这条胡同被称为羊狗头胡同，清代已消失。此外，位于灯市口附近还曾有一座始建于唐贞观三年的狗神庙，该庙原来在灯市口大街东段路北，后改建在路东，曾有东城当街庙之称。清代日下旧闻考记载，二郎神庙在今灯市口大街东，存小殿一营，本朝康熙35年重修。传说中的狗神庙原本称二郎神庙，因何改称狗神庙呢？有两种说法，一是庙门两侧各卧一只石雕的哮天犬，二是传说在清末光绪年间，有一条狗跑入殿中，卧伏香案之上不肯离去。附近居民以为此狗是哮天犬显圣，便焚香礼拜，昼夜不绝。这个消息也不胫而走，人们称此狗为狗神，于是二郎神庙便有了狗神庙的俗称，还被列入老北京小燕京八景之一回光返照。清代大学士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卷19中记述，灯市口东有二郎神庙，其庙面西而晓日初出，则有金光射室中，似乎反照，其邻屋则不然，莫欲其故。或曰，是庙基址与中和殿东西相直，殿上火珠映日回光耳。据传，每至清晨日出时，便有一缕金光直射狗神庙殿内，人们起初不知何故，颇感神奇。后来才发现，原来狗神庙的庙基与紫禁城内的中和殿正好东西相对，中和殿殿顶正中有一个3米高的金黄色宝顶，鎏金的宝顶在阳光的照耀下光彩夺目，再反射到仅有2里之遥的狗神庙内，便形成了回光返照的奇妙景象。海淀区魏公村附近曾有个乖狗村，据说这里的狗从不咬人，故名。明嘉靖年间的极乐寺鼠碑记记载，御马监、太监、银斋记等昔年始于西直关外宛平县香山乡乖狗村地方，陆续置买内府各官并居民人等白地不等，共计一顷54亩。清代时乖狗村已消失。 位于海淀区东南部及北京科技大学东侧，曾经有一个狗房村，相传明代时是皇家养狗的地方。 明朝喜欢狗的皇帝有好几位，这个狗房究竟是哪个皇帝所设已无从考证。清初狗房村上存，到了雍正年间，因雍正皇帝甚好狗，便让太监在此继续养狗，还为狗建了一座小庙，称狗房庙。乾隆年间，狗房及狗房庙均已消失，但民国36年出版的北平市城郊地图上仍著有狗房庙之名。1952年，这里兴建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科技大学，村民搬迁，这个古老的村落也随之消失。黑狗台位于房山区良乡城南，相传因最早建有安葬义犬的高台而得名。清朝的良乡县志记载，本地曾有一个叫王公的人养了一条狗，某天王公喝醉了，躺在道边草丛里，正好遇上起火，他一无所知，他养的狗就跑到河边沾湿自己，再用自己身上的水沾湿主人身边的草，让他免受火烧，自己却累死了。义犬救主的故事曾在良乡一带广为流传，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也曾赋诗赞颂黑狗的灵性和对主人的忠诚。随着黑狗台附近建成村落，称黑狗台村，后来被谐音为黑骨台沿用至今。狗牙山是门头沟区斋堂镇林子台村、桑玉村、灵水村、碣石村之间的一道西北至东南走向的山梁，本称碣石岭，因山脊险峻，形似狗牙，俗称狗牙山。其主峰海拔960米，以山路陡峭、岔口众多、容易迷路而闻名。此外，在北京市平谷区与河北省兴隆县交界的一座山峰叫狗背岭，主峰海拔1253米，呈南北走向，因山脊形似狗背而得名。狗背岭山根脚下还有一个村子叫狗背岭根村。北京市平谷县地名志记载，狗背岭根村清代成村，因村建在狗背岭山根脚处，故取村名狗背岭根。1950年由密云县划归平谷县，聚落成散列状，海拔658米，地处山区，经济以农业为主，出产玉米、谷子等，果品有柿子、苹果、梨、桃、核桃等。 好了，朋友们，霍丽萍的散文《老北京曾有哪些狗地名》我们欣赏完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北京是个历史悠久的城市，而人们在为某个地方命名的时候所考虑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用途、故事、典故、传说以及文化内涵都可能成为命名的原因，而地名的变迁中也可以看出时代风尚的变化。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改编的戏剧故事 《巴黎名妓》。玛格丽特周旋在王公贵族、浪漫诗人和腰缠万贯的资产者中间，沉醉在豪华奢侈的生活里，度过狂欢般的一天又一天。可是这种令人眩晕的寻欢作乐只能暂时冲淡他内心的孤独和痛苦。巴黎的夜晚总是那么繁华迷人。大歌剧院的节目结束后，玛格丽特邀请几个好友一起到家里吃夜宵。回到家，客厅里已经有人在等候玛格丽特了。瓦尔威勒子爵不请自来，令人扫兴。他为玛格丽特带来一束鲜花，表达他的爱慕之情。可惜他不知道玛格丽特不喜欢玫瑰和丁香，人们都叫她茶花女，因为她只喜欢一种花，茶花。玛格丽特的绝代美貌和高贵气质为她赢得贵族们的宠爱。她无意伤害瓦尔威勒子爵，对这位用存款生利息来表达爱情的人，玛格丽特连置之一笑的勇气都没有。她每天生活在爱情中，却从来没品尝过真正的爱的滋味，也不想轻易地付出自己的爱。她生就一种潇洒，足以应付瓦尔威勒这样的追求者。瓦尔威勒自讨没趣，只好尴尬地走了。